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那天晚上，宋清第一次知道了董雪的身世。董雪出生在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父亲在一家街道工厂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有时候靠给别人带带婴儿挣些补贴。她和妹妹董峰从小就记不得穿过什么漂亮衣服，邻居的孩子常常欺负他们两姊妹，这使得他们性格孤僻。可是老天有眼，他和妹妹董峰在这种艰难灰色的生活中，却一天天出落得无比的漂亮。俊俏的五官，高挑的身材，惹得邻居们啧啧称奇。后来董雪从舞蹈学校毕业，分配到市歌舞团，董峰读的是卫生学校，毕业后分配在一家精神病医院做护士。正当生活一帆风顺的时候，已经患了肝病住院几年的父亲撒手西归，期间已经欠下了十多万元的医疗费用，都是向亲朋好友借的。母亲一急之下双目失明了，病倒在床上，常年都得请人护理。钱这个东西一下子像悬在头上的刀，使董雪和董峰这两姐妹辗转难眠。怎么办？生活得过下去，欠亲朋好友的十多万债务早晚也得还。两个姐妹一核算，董峰便利用休息日去做家庭病床的护理，董雪呢便去了酒吧跳舞，每晚跳两支舞能挣到30元。当然，如果有客人送鲜花，100元余束，他与酒吧对分，每束花也能挣到50元。然而，董雪就从来也没有得到过鲜花，因为他跳的舞太正统，服装也不暴露，客人几乎不看。酒吧老板几次威胁说，如果他再不改变风格的话，只好让他走人。这个时候，季医生出现了。季医生用5000元买下酒吧的所有鲜花，给他送上台，成了这个酒吧长久传颂的新闻。董雪哭了。小时候受人欺负的时候也不哭泣的董雪，在小舞台上掉下了大滴大滴的泪珠。这就是百变的金钱，集魔鬼和天使于一身的金钱。宋清在季医生的讲述中 看着写字台上的那一大摞钞票，眼前不禁模糊起来。刚才季医生和那个黑衣女人分钱的场面又晃动在他的眼前，他感到头晕。这个时候，外面的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那脚步声很轻很轻，显得小心翼翼的。正是这样，那声音更让人心惊。宋清一下子清醒过来，他紧张地盯着季医生，季医生也挺直了腰，仿佛是感到董雪回来了一样。再侧耳细听，脚步声又若有若无地消失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探究一些奇怪的事，也许是一种本性。但是，实际发生的事，远没有写作那样，可以慢慢地谋篇布局。实际上，当你经历一些事件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根本没法预测将要发生什么。那天，当我躲在摄影室的更衣室里，目睹了举刀的手出现之后，糟糕透顶的事儿发生了。按照微微的设计，到这个时候，我应该拉断电源，然后趁着一片漆黑迅速地溜走，以结束这次秘密。然而，更衣室的墙上，微微所记得的那个总电闸却没有了。也许早就换了地方，我没法出去了。外面一片惊吓过后，微微才和摄影师谈着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显然，他看着灯光久久不息，已经是心慌意乱了。后来，微微钻回了更衣间，我给他指指空空荡荡的墙，意思是指责他太粗心大意。他很惊讶，想了想，凑在我的耳边低声说：“我呀，要他们出去喝茶，你再设法走掉。”我点头同意。微微在我的背后换好衣服以后走了出去。我听见他提议和摄影师出去喝茶，摄影师似乎很愉快地答应了，我松了一口气。微微说：“小吴也和我们一起去吧。”摄影师说：“灯光就不去了吧，啊，这儿要收拾收拾。”又是出乎意外，那个叫小吴的灯光助理不走，我如何能够脱身呢？微微显然也没了办法，他与摄影师几番争执过后，我便听见了脚步声下了楼。显然，微微无可奈何地将这道难题留给我自己处理了。我呆坐在更衣室的墙角，正紧张地思考着脱身的办法，突然门帘掀开了，那个叫小吴的胖姑娘一头撞了进来。她显然是想进来整理整理的，却万万没有想到这里面还待着一个大活人。我听见她尖叫一声就往外跑。不好，这样要是惊动了刚走不远的摄影师可就麻烦了。我心急火燎地跑出去拉住他说：“别怕别怕别怕啊，我呀，我是微微的朋友。”小吴已经瘫坐在地板上了，他愣愣地问：“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说：“你别怕别怕啊，听我慢慢讲。”我尽量将来这里查看奇怪景象的事讲得很慢，以便让他的情绪安定下来。 最后，我问：“这举着刀的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小吴对我摇头。他大约二十来岁，很胖，却穿着一件吊带式的短衫，两只手臂胖乎乎的。我说：“你知道的，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经决定将这事说透，因此故意把声调变得很严肃。我说：“你如果不讲，那我只好去叫警察了。”我之所以敢这么问，是因为我在刚才摄影的时候，已经从门帘后边看出了破绽了。小吴仍然摇头。我严厉地说：“我已经看见了你在灯上的花招，是不是需要叫警察来？”嗯。说完这话，我心里想笑。吓唬人呢，这是，警察能管这种事儿吗？没想到小吴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他说：“别叫警察，别叫警察，我不会害谁的，我只是心里太闷了。”我让他交出了那个蒙在灯上的小玩意儿，这是一个用硬纸板剪出来的图案，放在摄影灯上便打出了那个可怕的影像，一只手握着一把刀，很逼真的。我的口气缓和下来，我说：“你说说为什么要这么做？”确实，一个女孩子做这事儿，绝非是简单的恶作剧了。关键是，这是从两年前董雪来拍照时开始发生的。这之中究竟有什么奥秘呢？小吴断断续续地讲起了他的经历。三年前，在一个亲戚的介绍下，17岁的他来到了这间摄影室工作。摄影师雷玉问：“你能做什么呀？”他说：“打扫卫生了，接待客人了，我什么都能做。”雷玉说：“我教你布置灯光吧。”就这样，他干起了这份活，并且对摄影师的工作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第一次当他守在射灯旁，便被女模特的漂亮深深地吸引了。在雪亮而有层次的灯光中，女模特充分展示了做一个女人的骄傲。大胡子雷玉是一个很有风度的摄影师，拍摄前他不断走到女模特身边，时而理理她的头发，时而将她的肩膀调整一下方向。小吴感到他的手是那么温柔。工资领到了，小吴上街买了好几件时髦的衣服，小背心啦，超短裙啦，这些模特们常穿的衣服，他也红着脸买了回来。他穿上这些东西，故意在摄影室里走来走去，可是雷玉像是没看见似的，只是不断地叫道：“灯光，灯光，哎，那右边的脚灯再仰一点，哎。”小吴赶紧跑过去，去调整那盏灯的角度。而处于摄影区的模特，正在灿然地微笑。就这样，灯光成了小吴的代名。每当工作的时候，雷玉的口中就只有灯光灯光的呼叫着。除了灯光，小吴完全被遗忘了，他感到备受伤害。最厉害的一次是 雷玉竟和模特拥抱起来，他们在摄影快结束的时候吻在了一起，然后慢慢地脱掉了衣服，躺在地毯上做起爱来。小吴捂着脸蹲在墙角，浑身哆嗦着。两天以后，小吴对雷玉说： 我也想拍几张照片，行吗？ 雷玉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勉强同意了。小吴兴奋的心里直跳，他走进了更衣室，脱掉了全部衣服，像有的模特那样只披着一条轻纱走了出来。他看见雷玉呆呆地盯着他，他感到小腿在发抖。突然他听见雷玉大吼一声： 还不滚回去！ 他吓得哭着跑回了更衣室。讲到这儿，小吴抬起头望着我，像是要得到宽恕似的。我知道他就是这样开始制造恐怖的景象，但是 为什么要从董雪摄影师开始呢？ 宋清在季医生家听见外边有脚步声时，迅速地想起了曾经在这外边的楼梯上和黑衣女人遭遇的情景。当时正站在季医生家门口的宋清看见一个黑影从通向楼顶的半截楼梯上走下来，一拐弯，他的脸色惨白的正面直对着宋清。在宋清晕过去的瞬间，他下楼了。此刻在这深夜时分，一种直觉告诉宋清，那轻微的脚步声一定与脸色惨白的黑衣女人有关。这女人开始出现在医院的走廊上，后来出现在卫生间里，现在这影子好久没出现过了，原来是转移了地方。显然季医生的家门外成了他出没的地方。这中间有一种奇怪的巧合，那就是董雪是爱穿黑色的衣服，而今晚来与季医生结账的这个女药品商也是一身黑色，同时这个脸色惨白的鬼魂似的女人更是黑裙飘飘。这种黑色将现实与虚幻糅合在一起，让宋清感到处于一种莫名其妙的漩涡中。出现在门外的脚步声让季医生也十分慌乱，也许是刚结算了一笔药款的缘故，他慌乱地将一大叠钱锁进了抽屉里，然后拿起一只手电筒对宋清说： 啊，我们出门去看看吧。 楼道漆黑，手电的光除了照亮空荡荡的楼梯没有任何一点。这是七楼，是宿舍的最高一层，应该是没有人过路的。刚才的脚步声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了呢？宋清说： 上楼顶花园去看看，我上次在这儿遇见的黑衣女人就是从楼顶上下来的。 季医生莫名其妙地感到心里发紧，说： 哦，那可是很久没上去过了。 以前董雪在家的时候，我们还常常上去照料照料花草。啊，现在那上面一定是很荒凉了。 确实很荒凉。 楼顶上散发着枯草的气息，夜空很低，像窥视着许多秘密似的笼罩在头上。在一个冰凉的石凳上，有一团白色的东西像雾气浮在那儿。姬医生不经意地用手电照过去，雪亮的光圈中，一张写着字的白纸躺在那儿。为了防止被风吹走，白纸上还压着一个小石头，白纸中央放着一只已经死去的飞蛾，它的肚子已经被压破，流出脏脏的白浆，让人想呕吐。季医生和宋清几乎同时弯腰去看那上面的文字，只见上边歪歪扭扭地写着：这是杀人者的下场。落款是冬雪。季医生脑子里嗡的一声，冬雪回来了。他不敢相信，再回头看宋清，宋清已经瘫坐在地上了，双手捂着脸，肩膀在不停地抽搐。与此同时，小梅刚好来到了这栋宿舍的楼梯口。一个小时前，季医生在值班室对他说，有点事儿，回家一趟，很快就会回来的。但是，一个小时过去了，季医生仍然没有回值班室，宋清也不知道钻到哪儿去了。小梅正在纳闷儿，急诊室来电话说，有一个手术，让季医生去一下。小梅急忙给季医生的家打电话，奇怪，没人接。他哪知道，此刻季医生和宋清正在楼顶上呢。小梅只好快步跑过来叫季医生。刚到楼梯口，抬头正撞见一个人影从黑暗的楼梯上走下来。他没在意，迎着那个黑影上楼。在与那个人擦身而过的时候，他感到这是一个一身黑色的女人。这个人用手捂着脸，像是怕被别人看见他的五官似的。小梅在楼梯转弯处站住了，回头看见那黑影走出楼口，向左一拐就消失了。这就是那个常常神秘出现的黑衣女人吗？她的脸色像纸一样白，所以才用袖口挡着脸，以免被人发现。想到这儿，小梅反身下了楼，同样向左一拐，沿着一条窄巷式的通道向前追过去。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宿舍区和医院之间仅隔着一道围墙，中间开着一扇彻夜不关的小门。小梅追出去的时候，正看见那个黑衣女人通过小门进入了医院区。小梅意识到，这个黑衣女人对整个医院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在这深夜里，宿舍的大门早已经锁上了，要出去只能走医院的大门。小梅快步追去，走进医院的区域，站在林荫道上一望，稀疏的路灯下，那个黑影并未向医院大门方向走去，而是正对着西北角的方向疾走。小梅突然深感恐惧，往西北角走，谁都知道，那儿除了太平间是什么也没有的。在这夜深人静之时，没有活着的人往那儿走。如果有动静，只能是推着尸体的车。然而现在，那个黑衣女人在浓厚的夜幕中明明白白的往西北角走去。小梅想起了她的男友郑阳曾经偶然跟踪过这个黑衣女人，也是跟踪到了太平间附近，那个黑影闪了一闪以后消失了。怎么办？小梅停顿了片刻，突然一咬牙追了过去。凭着对医学与生死的了解，他觉得一定要克服畏惧。他想，这黑衣女人就算进了太平间，我要把她抓出来。那个黑衣女人已经紧贴着太平间的围墙拐过去了。小梅小跑着追过去，她闻到了太平间这道破旧围墙发出的潮气。在她紧贴着围墙一转弯的瞬间，他一头撞在了一个人的身上，那种又软又硬的感觉使他发出哇的一声大叫。对方显然也毫无防备，与他同时发出了一声惊叫。半瘫在地的小梅抬头一望，守太平间的李老头正张大嘴巴望着他。小梅来不及解释，只是伸手指着前面的黑暗处说：“黑衣女人，她跑到这儿来了。”李老头顺着他的手看过去，到处是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没有。在人的隐秘部分，有时会滋生出一种无缘无故的仇恨。这种毒蛇式的东西有可能使人陷于迷乱，甚至干出荒唐透顶的事。 那天在那栋灰色的摄影楼里，灯光助理小吴所制造的恐怖现象就令我震惊。这个二十来岁的姑娘用灯光打出的幻象使摄影师雷玉的镜头颤抖，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这瞬间出现又瞬间消失的画面。一把举着利刃的手悬在模特的背后，如果不是我潜入更衣间偷窥了这个秘密，我真不知道这事最后是如何结局。小吴显然因为秘密的败露而吓住了，直接的联系是冬雪就是在这里拍照后不久就失踪的。那么小吴的恶作剧与冬雪的失踪有没有联系呢？面对我的追问，小吴坐在摄影室的地毯上不断地摇头。他惊恐地说，我真的不知道冬雪会失踪，我只是想吓吓他们。其实我最早对冬雪还是有好感的。小吴回忆说，冬雪是这儿的常客，不是来拍照，而是聊天，因为他与雷玉是朋友。据冬雪讲，小时候他们是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冬雪从小性格孤僻，常受小孩子欺负。每当这时，雷玉这个比他大几岁的男孩子就会站出来驱散那些野孩子。雷玉呢，从小就对玻璃和光线着迷，他曾经用一个放大镜在太阳光聚焦后烧着了一张纸，引得孩子们啧啧称奇。每次来摄影室，他们讲到这儿都很快乐。但是冬雪对男人没有好评价，他似乎在家里受着什么折磨。小吴说， 我有时候在旁边看见他痛苦的表情，觉得还是很让人同情的，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自己更可怜。在这摄影室里，我永远只是一个影子，没有人在乎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冬雪太漂亮了。我知道她是跳舞的，身材特别好，可是她的妹妹董峰也和她一样漂亮，这真是老天对他们的特殊照顾。她和妹妹一起到这儿来玩过一次，我当时啊简直是惊呆了，两个姐妹像双胞胎一样，长得一模一样，连说话的声音、手势、动作都像。我之所以想到这个办法吓唬他们，其实是董峰在这儿讲到的一件事儿提醒了我。小吴说，那次董雪和董峰一块儿来玩，董峰讲起了他在医院里知道的一件事。他说他在精神病院做护士，有一次一个住院病人总是在夜里大叫，说是有人要害他，因为他突然看见一只握着刀的手悬在空中。每当这时呢，这个病人一面惊叫一面抱着头吓成一团。我当时在旁边听着觉得挺好玩的，后来想要报复雷玉和这些漂亮女人时，就突然想到了这个办法。小吴接着对我说，你想想，来这儿拍照的女人就是因为漂亮，她们的每一张照片如果发表出去，得到的钱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呢。不过就是一张照片嘛，她们挣钱太容易了，并且还受人重视。就说在这拍照吧，又是音乐调剂心情，又是各种灯光交叉照射，我呢像狗一样在周围跑来跑去，雷玉还连我的名字都忘了，只是不停地叫灯光灯光，偏左一点偏右一点， 真是倒霉透了。 小吴回忆起董雪那次来拍照的时候，当时他已经制作好了这个手握尖刀的小纸板，并且偷偷的在灯光上试过，效果很好。那天恰逢董雪来拍照，是雷玉替他联系画报社。我听见雷玉对他说500块钱一张，这个数字真让我不可思议。董雪说他挣够了钱就离婚，他说像雷玉这样过独身生活最理想，但是现在不能，他在美容院上班挣的钱只够日常生活，如果一个人过日子，首先买房子就得花一大笔钱。雷玉安慰他说会挣到这么多钱的。那天还来了一个叫薇薇的女孩子，也是给一家画报拍时装照的。说到这儿，小吴抬起头看着我说，薇薇，就是刚才和雷玉出去喝茶的那个女孩，你们认识？我说是的，就是她告诉我董雪拍照时出现吓人的场景，没想到是你干的好事。小吴又哭了起来说，你千万别跟雷玉讲，他会辞退我的。我从农村来，找工作不容易，今后我不再干这恶作剧的事儿了。我拍拍他说，好了好了，我不讲，只是我今天来这儿的事儿，你也暂时别跟雷玉讲，不然呢他会怪罪薇薇的。小吴不断地点头。那天我回到医院，心情很复杂。病床上的表弟也似乎有所察觉，他放下了正在看的书问，今天出去遇见什么事儿了？我说没什么，我看见这个少年仍在对那本书着迷，论黑洞的形成和宇宙的前途。我突然想到，是啊，人生也有黑洞形成。到了晚上，季医生上了夜班，我便想找机会和他聊聊，首先是将我与薇薇去摄影室的事儿讲给他听，另外我想探听一下董雪失踪前是否向他提起过离婚的事儿。我想摄影室的小吴不会说谎，但我还是搞不懂董雪在那里谈起的他在家里受折磨是怎么回事。我看着季医生穿着白大褂在各个病房里忙来忙去，那种外科医生常有的冷静的脸上充满理性和秩序，我无法猜测他和董雪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而这些与董雪的失踪是否有关。刚上夜班的季医生一直在忙，而我却没有看见宋清，只有小梅推着药品车出现在走廊上。小梅悄悄地对我说，哎，待会儿跟你讲啊，昨天夜里又出现了可怕的事儿了。小梅追踪黑衣女人到太平间的围墙边，在拐弯处和李老头撞了个正着。惊魂稍定之后，小梅肯定地说，是一个黑衣女人，我跟着她来到这儿的。李老头正拿着手电筒，他举手往四周的黑暗中扫了一遍说，你呀，一定是看花眼了，我守太平间几十年了，没有这等怪事。小梅说，我没看花眼，这黑衣女人是从季医生家的楼梯上走下来的，我一直跟着她走，怎么会看错了呢？李老头突然颤抖了一下说，啊，那会是冬雪吗？他可失踪一年多了， 一定是他的灵魂想回家看看。 李老头坚定地认为，失踪的董雪已经死了，但是人死了以后灵魂是要回家的，因此才会有小梅刚才看见的黑影。他说，季医生的家经常整夜亮着灯，在季医生上夜班走后也是这样，这个时候一定是董雪回了家，开了灯，坐在沙发上吃东西呢。小梅吓得尖叫起来，她说，别瞎猜了，你守了几十年太平间还相信有鬼，真是笑话。我想那黑衣女人一定是真的，你赶快找找啊。李老头拧亮了手电说，好好好，你呀跟我来啊，这儿啊就一处太平间，看他能藏到哪儿去。有李老头走在前面，小梅的胆子大了一点，她跟在李老头的背后跨进了那座小院。不知是深夜的缘故还是昨夜下了一场雨，小院里有了很浓的湿气和霉味儿。手电光在慢慢地扫荡着，街沿儿、围墙、院角的小厕所、停尸间的木门、门上的把手。李老头说，他能藏到哪儿去呢？小梅突然想到，如果李老头关于灵魂的说法有可能存在，那当然是找不着了，因为灵魂本来是看不见的，但是他能显形吗？李老头将手电的光停留在停尸间的门上，回忆着说，哎，这个黑衣女人，如果你没有看错，倒确实是一件怪事。这段时间呢，我在屋里睡觉的时候，也听见过好几次奇怪的声音，是门在响动，可是不知道是哪儿的门响，那个声音又远又近，像是有人进出。都知道这是太平间，谁会来打扰呢？哎，一不做二不休，咱们呢干脆进停尸间去看看，只有那儿没看过了。作为护士，进停尸间对小梅而言本不是难事，但在这夜深人静之际，在目睹了一个黑衣女人消失在这儿之后，小梅感到腿在哆嗦。她说，我就不去了，李大爷你进去看看吧。李老头走过去，先开亮了停尸间廊下的灯，然后推门走了进去。小梅紧张地站在几米之外，心想，千万千万里面不要发出什么叫声，尽管他也不排除李老头会遭遇到什么。就这样过了几分钟，李老头走了出来，做了个什么也没有发现的姿势。他说，哎，我连摆在里面的尸体都看过了，没有会动的。小梅觉得头皮发麻，她说要回去了。走出院门的时候，她再次往周围看了看，什么异样也没有。太平间的尽头是一道围墙，那一带是藏不住人的。突然，小梅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对跟着她出来的李老头说，哎，我们到那边看看。他要过了李老头的手电，朝着围墙走过去。围墙上出现了一个小门。李老头说，这是尸体出去的地方，外面是一条小巷子， 火葬场的车每次到这儿来啊，都停在门外，然后由我们将尸体从这儿抬到车里去。你想，这一切要是从医院的大门进出，那看着是叫人不舒服。 小梅伸手一拉，门开了。 她问：“这个门夜里不锁吗？”“锁它干什么呀？没人进这儿来。外面的过路人凡知道情况的，从街上过都离这个小门远远的。” 小梅拉开了这道门，跨了出来。 外面是一条寂静的小巷子，夜深了，路上没人，几盏路灯远远近近地亮着，地面显得很干净。小梅说：“那个黑衣女人一定是从这儿走掉的。” 李老头也恍然大悟：“ 哦，对了，我在夜里听见门响的声音，也可能是从这儿发出来的。 但是， 这个黑衣女人要干什么呢？深更半夜从这儿进出，证明了她了解医院的情况。”李老头建议说：“你呀，去问问季医生，那个黑衣女人是从他家的楼梯上走出的，她在家里听见过什么声音没有？”小梅回到了值班室的时候，季医生已经坐在那儿了。小梅紧张地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一切，他看见季医生的脸也紧张地变了形，他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季医生如此的恐惧。当然，季医生刚才在家的时候，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以及和宋清一道在楼顶花园里发现的那张可怕的字条，小梅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在当时，她只是觉得季医生非常的恐惧。小梅说：“ 李老头认为那个黑衣女人是董雪，我现在觉得很荒唐。” 季医生哀叹了一声：“哦，别讲了。”小梅看着季医生的脸，觉得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恐惧过，同时还充满了可怜和无助。小梅给他倒了一杯水，顺便问：“ 怎么没看见宋清啊？” 季医生愣了一下，解释说：“宋清明天早晨要回老家，家里有事，已经请了假。今天夜班就提前回去休息了。”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